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这一段呢，我们向大家呢推荐和介绍了名中医药金蝉花。那很多朋友呢听了节目以后呢，在积极的尝试。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长篇微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位59岁的曹玉玲朋友她的抗病经历。今年的三月是十年来曹玉玲最为高兴的时光，他走到哪儿笑到哪儿，到体验店做理疗打扑克，就把快乐带到店里，和两个月前紧绷着脸完全换了个人。要问他为什么变了，他会大声告诉你，因为金蝉花。金蝉花让他告别了肾病，重获健康。曹玉玲今年59岁，年龄不大，病程很长。他早在10多年前就患上了糖尿病，由于当时对于糖尿病一无所知，曹玉玲发现自己特别口渴，一渴就是大半瓶子水，然后就跑厕所，过一会儿还是在狂喝，又举起了大的水瓶。吃得多，喝得多，尿多，体重却是急剧的下降。曹玉玲没有想到此时自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只感觉身上是越来越没劲儿，双腿奇痒。直到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出血糖，结果血糖之高连医生都瞠目了，超越了仪器最高值。这下曹玉玲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饿总渴，越来越瘦，巨痒。糖尿病这种难治的疾病已经侵蚀到了他的健康。自从患上了糖尿病，曹玉玲开始逐渐的消瘦，体重从180斤下降到100斤。为了降糖，曹玉玲服用过多种的药品，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餐后血糖高达17，最低的时候是13。血糖多年居高不下，曹玉玲的身体他的状况随之恶化，糖尿病并发症带给他痛苦不堪的漫长岁月，身体越来越虚弱，走路都直晃，一天到晚心情不好，没有高兴的事儿。2013年，社区组织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让曹玉玲的心沉入了冰湖深处，尿蛋白3个加号，尿路感染非常严重。医生说，如果尿蛋白达到4个加号，就必须做透析了。为了治肾病，医院开了好几种药同时吃，每个月买治肾病的药就得花1000多元。然而药吃多了，病情好好坏坏，今天好点，明天又严重，盼望着药到病除的曹玉玲逐渐失望了。专家说，高血压、冠心病、肾病、糖尿病 一条藤上四个瓜。果不其然，曹玉玲肾病没好，心病又添，头昏没劲儿，走路像踩棉花，脚浮肿，脸也肿，高压竟然达到200，低压达到100。最让他痛苦的是高血糖导致的瘙痒，痒劲儿上来呀，他只好用手挠，一挠就一片，痒感钻心，直到皮肤挠破出血了，瘙痒才能够稍稍的减轻一些。他的两条小腿上新伤旧伤，到处是疤痕，让人看了都触目惊心。西药无效，曹玉玲开始喝中药，中药难喝呀，他总是用良药苦口来鼓励自己。每过一个月他便去检查，基本是一个月少一个加号。眼瞧着第五个月中药要喝完了，曹玉玲盼着尿蛋白就此消失了。然而第五个月检查结果出来了，对于曹玉玲不亚于当头棒喝，尿蛋白两个加号。他沮丧透顶，这是什么药啊，咋到严重了呢？为了喝中药，自己恶心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结果这些罪都白遭了。平时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钱都买药了，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曹玉玲是越想越气，既然药没用，以后就不买了。他买了一个大肘子回家吃。雨漏偏逢连夜雨，曹玉玲不但没治好高血压和肾病，神经系统也开始发生病变。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左眼球不会动了，眼球一动不动地定在了眼眶里。女儿看了以后可吓坏了，大喊，妈妈妈妈，你快去医院吧，你的眼睛像死人眼睛一样。曹玉玲赶紧在女儿的陪同下去了医院，扎眼针，降糖，降压，住院。这些年住过多少个医院，曹玉玲都说不清了。仅2014年一年，他就住了6次医院，工资发霉了，老底儿也不剩啥了，可病情依旧是反复，痛苦还在继续。如果不是听养生之道节目，曹玉玲也不会选择金蝉花。当时曹玉玲硬着头皮来服用金蝉花，一段时间以后他进行了尿检，这次检查让他心里乐开了花，尿蛋白没了，尿路感染没了，尿糖也没有了。这是真的吗？他简直不敢相信。查血糖，餐前是5，餐后是7.2，量血压，高压140，低压100，这些让他惊喜的化验值告诉他，十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肾病正在好转，他的身体内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得知这些变化，终于放下心来。当初母女俩为了是否吃金蝉花还吵了一架，女儿呢担心妈妈受骗，最终孝顺的女儿让步了。女儿说，妈你吃吧，如果你吃得好了我也吃。回想起十多年来遭的罪，曹玉玲不胜唏嘘。没病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疾病带来的伤痛，这次选择了金蝉花，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幸福的转变，一切有了新的希望，怎么不开心，怎么不高兴呢？久违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在店里他经常呢跟大家一起玩扑克，做理疗，成了每天最快乐的事儿。见到曹玉玲的时候，他一再向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其实最该感谢的是他自己，是他思想的转变才给了自己新的机会和幸福。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曾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介绍了咱们的这个抗病明星曹玉玲哈。他原来呢有很多的病症，比如说糖尿病啊、肾病啊、浮肿啊、高血压啊、尿路感染等等啊。这些疾病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啊，全都在身上拥有的话，这种痛苦可能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国家也统计过， 嗯， 就是60岁以上这个老人啊，平均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四种以上的慢性病。 嗯， 你看一个简单的问题，眼睛这个功能退化，还有骨关节，再有现在一个代谢性疾病。我们说三高你要纯粹拿病来说的话，那就是三种疾病。 嗯， 那再加上并发到这个心血管疾病，一会儿可能是心脏问题，一会儿可能是肾脏问题，一会儿可能是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所以像这种问题呢，尤其在我们老年人身上还是很多见的。 很常见。那如果要是这么多疾病的话，要是用西医的治疗方法，可能就每天就大把吃药了。就像有些人形容的，可能药光吃药就吃饱了哈。但是呢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好像也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当然了，对于一些急症的也确实得到了控制。但是如果想从根本上的得到一种改善的话，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后来呢他发现了金蝉花。其实金蝉花呢确实是名中医药啊。应该说呢这个金蝉花有关的古书籍记载呢，它是比冬虫夏草入药记载还要早800年呢。 对，这个古医籍关于这个蝉花的这个使用啊，就是在治疗疾病和包括这个南方啊， 嗯， 把它作为一种这个食用菌，也是很普遍的。 嗯， 说到它呢，就是说它其实蝉花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这个真菌。那拿现在 这个营养学研究的话，它含有多种这个营养成分。你看营养成分，我们说有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脂肪酸，还有这个多种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那我们说化学药物呢，它比较精准，就是靶向比较准，我对的什么就是什么。我看有些人吃维生素，家里呢摆了很多瓶，哎，我可能是 B12， 我可能是 B6， 我可能是维 C， 我的一瓶一瓶从里面去拿。其实这个呢，谁可以替代？就是在我们祖国医学这个中药里边，这些复方，包括这个真菌类，就可以替代这些。 嗯， 只是说我们过去缺少现代这个药理研究，哎，我们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它跟现在这个医药它并不矛盾。你包括这个长期以来，就是国内这个学术界啊，甚至这个整个科技界，他对这个药用这个菌啊，甚至这个中药材的这个开发利用啊，争议比较大。这个就是说，中医中药为伪科学，这个杂音呢、也不断。包括过去一个也是很名贵的这个中药，也是真菌类，你像这个虫草呢，也有这个使用这个虚声。那这个争议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有效成分。那么对于这个真菌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缠花来说呢，目前在某些方面还就是说有些说不清的地方，但事实上一些研究啊，不管我们是在那个学术类的期刊呀，还是临床类这些期刊呢，这个研究呢，这个早就发现，随着有效的这个粗成分的这个逐次纯化，那么一些天然产物这个活性呢，就逐渐的这个降低。就好像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国际著名谭菌学家张树廷所说的，你像真菌中这个活性这个成分啊，它是个大合唱，它不是这个一家独唱，所以它这个共同作用而完成某种这个功能，这样呢来实现这个中药这个某种疗效。当然如何组织和排编好这个大合唱，哎，这就是我们中医名家的本领。所以如何使用现代研究的手段，哎，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发掘这个真菌的这个有效成分啊，比如说像金盏花，也是我们这个制药领域包括我们研究人员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使命之一。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复合作用的结果，因为我刚才说它有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生物活性这个成分，是它们共同作用这个结果。这个呢，其实在我这么多年参与这个养生保健和指导的这些听众里边呢，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奇怪。你包括这个抗氧化，我们讲了十年，那有些人是炎症问题，有些人是过氧化物问题，有些人是免疫问题，有些人是纤维化问题，具体到每个病这些问题它都会涉及到。所以一种这个中药的复方的这个成分呢，解决了很多慢性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我们急症要短期取得效果，我们要用现代这个医药药理去干预，到了慢性病你难以康复的时候，你去寻找这个有专业指导能力的、有健康理论基础的一些祖国医学这里边的这个好东西，还是对这个慢性病康复作用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从刚才曹玉玲大姐这个病例，我们就看出她确实找到了一种传统的中医药的养生保健的方式哈，而且这种方式真的是非常适合她。说到金蝉花，它又叫做蝉花虫草，可以说是菌类的啊一个中药了。所以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来看这个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医学这个文献的书籍啊，叫做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金蝉花，大家可以去查阅啊，在这上面呢关于金蝉花的内容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您还可以免费索取关于金蝉花受益者实录啊这本书，有很多的 典型的病例，您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啊，从中呢也做一些对比和了解。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呢免费领取就是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小册子啊，告诉您呢春季如何养生，如何吃，如何运动，如何防治慢性病等等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索取，因为我们量有限，是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呢说到金蝉花哈，那么在市面上呢大家可以买到金蝉花的哈，但是那个金蝉花可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完全的金蝉花是吧？ 对，我们说的是这个产业化以后，你看一个我们说它这个蝉花它也属于这个虫草类的这个虫草菌， 嗯， 但是不管是这个冬虫夏草也罢，和蝉花也罢，就是这个为了利益嘛，这个人工大量的挖掘破坏了生态，而且天然的也是非常有限，你要实现这种药用也罢，保健也罢，食用也罢，没有一个量化大量的这个生产这种能力，这个东西是很难普及的。所以现在通过科研人员这个研究呢，已经可以人工这个培植。那么培植这个东西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药用这个作用，诶，这个是先通过动物实验，又通安全性通过以后又在人体实验，诶，这个一点都不亚于这个天然的。那你最主要研究，那其实现在要研究就是有效成分是什么嘛。所以我们说你说药店那个是天然的， 嗯，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人工发酵的， 嗯， 诶，发菌种嘛。你看它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它有这个核苷酸和核苷环肽类，多球可菌素、麦角质醇以及它这个过氧化物、分性化合物、有机酸、虫草酸、多糖。那谈到它这些这个生物活性成分这个作用呢，那就免疫调节啊，改善肾功能啊，脂内代谢啊，抗肿瘤啊，促进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呀，抗疲劳。抗应激作用，解热镇痛催眠，包括滋补强壮这个作用，抗衰老抗氧化的作用，降压降血糖作用，还有这个抗真菌这些作用。 嗯， 所以就刚才说它既然是一个复合制剂，就像香港中文大学这个教授说的，它是一个大合唱，联合大合唱，综合这个作用。你至于说这里边比例是什么，那这就是天然这个演变进化成这个样子。就好像说冬虫夏草，我们既不能把它这个神化，也不能就说不去科学的认识为什么这一味这个中药里边它能发挥这样的复合作用，那就要加强这个现在学这个研究，不管研究结果出来没出过，既然临床上已经有这大量的这个证据证明，对我们听众来说，诶，我们用它的好处就可以了。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呢作为中老年朋友有急症的话，那我们要到医院去积极的治疗，该吃药吃药啊。那么在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吃药的同时配以咱们这种中药的改善方式哈，这个共同合作的话，应该说它作用真的是非常大哈。所以如果您想养生保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的话，其实金蝉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啊。其实呢大家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